6 P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海外有个家，感受别样都市繁华。海外有个家，聆听资深置业专家，及时的海外置业信息，真实的海外置业故事，全面的海外置业指南。海外有个家，每天晚上6点、8点与您准时相约。 各位朋友好，这里是北京外语广播的海外有个家。今天的做客我们节目的是来自我爱我家海外资深置业顾问连达夫先生。您好，林先生。 哎，你好，朱站长。 今天呢，我们的话题啊，继续跟您聊聊迪拜啊。我知道您在迪拜工作生活过近5年啊，应该说对这个城市有着比较深的了解啊。那同时呢，回来之后经常会回忆起迪拜的种种好，是吗？ 对。 会有哪些美好的回忆呢？ 现在经常回忆的话，就是到当地的话，就是去自由行，这时候的话，自印象最深刻的 钓鱼啊。 对，钓鱼是 徒步走啊。 对，就是像背包一样，背包族一样的话，就是到处走一样。像这样的话，还是 亲近自然。 对，会到周边的一些国家去转一转。像伊朗啊，像阿曼呀，像沙特呀，这些国家我们都会去看一下，还有也门。虽然也门现在的打仗 战乱， 对，但是的话，当时我们去的时候，当时还没有那种情况。对。 哎呀，真是说起也门，我说个题外话哈。我记得过去好像说也门，据说这个国家的名字，它的含义就有这个幸福的天堂之类的含义啊。但是想不到这几年来都是持续在这个战乱当中。 对， 无论是对外呀、对内呀，哈，持续战乱，而且好像一眼还看不到头。 对， 挺令人遗憾的，是吗？ 是，他那个地方还是挺好的。但是因为现在这2年的话，就是那个政治事件的原因的话，就是不断的起一些冲突。对， 国内的各个派别之间相互争权夺利。 对， 最后是百姓受苦了哈。 对， 说说看，您当年到也门去的时候，那是哪一年？当时的情况怎么样啊？ 2012年啊，对， 那时候国内还平静。 印象最深刻的是，外面的人都非常非常友好。在那儿我待了有，这不一个星期不到，几天的时间。你在大街上就走的话，没有说那种比较警戒呀、或者说比较那种非常非常的话，有一种压力的感觉。就像我们在国内自己出门一样。非常轻松。对。跟其他的中东国家相比吧，比较封闭的，对于女性出门比较的话， 有严格的清规戒律。 对，非常非常非常非常规定，非常非常严格。特别的话就是必须要戴头巾，要穿长袍子，这是印象最深刻的。而且还不能跟陌生人说话。但是迪拜这边的话就不一样。迪拜这边的话就是不管是外来的女性，或者说当地的女性的话，当地女性的话可能会稍微会保守一些，但是到外面这个女性的话，就是会穿着的话会随意一些。但是的话，在也门呐、或者沙特呀，特别是沙特这个国家的话，不管是外来的女性，或者是当地的女性，你出门的话必须要戴头巾，而且的话不能随便跟陌生的男性、异性讲话。而且男的也不能随便去跟女性讲话，这是违反当地的一些。 刚才谈到的是您在迪拜工作这些年来很多美好的回忆哈、一个是可以到处去走一走，到周边的城市啊、国家去走一走，了解很多不同的风土人情啊，亲近自然。那第二个迪拜给您的美好回忆是什么呢？ 基本上都是高楼大厦， 就是整个是一个钢筋水泥的城市， 对， 是一个人造城市，是吧？ 对，而且但是当地的那个 公园儿，公园的话就是建设的特别好。 哦， 因为它你也知道它是沙漠国家，能够建设的话，就是大片的绿地的话，是非常不容易的， 非常昂贵的， 是非常这个非常难得的一个难得的一个场所。 对对对，因为他把本来不属于自己的风景给搬过来了哈。 对对 对, 对， 所以这里面的代价造价都是非常巨大的， 非常非常巨大，对，投入特别特别巨大。 嗯， 在公园里面去的话，你就会感到的话就不像是在沙漠国家， 嗯， 你就是会感觉的话就像是在一个比较水源比较充足的一个地带。 嗯 啊，对，当地的话就是会在公园里面布置非常非常一大片一大片的绿地，草地啊，还有树林啊什么之类的。树林的话不是，也不是说像我们普通意义上理解的沙漠，什么只有那些比较在沙漠里面比较生活比较顽强的一些植物才能生存下来的那种植物，其他的一些普通的植物也是在那边的话已经 引种了很多绿色植物哈。 对对对对。 那这是非常难得的地方，也是这个高代价所付所能够才能够营造出来的哈。 对对对对。 嗯，那您觉得他们这种绿化的这个范围和程度会越来越高吗？还会继续不断的来复制这样一些绿色公园吗？ 我感觉他们的话，我自己感觉的话，就是他们的政府肯定会在这方面还会继续的加大投入。 嗯， 因为毕竟的话，他如果城市要发展的话，如果要一直处在一个领先地位的话，就肯定一直要这么一直投入下去。 好，那除了这些公园之外，还有什么给您留下美好回忆的呢？ 再就是它的交通还是比较发达的。 嗯。 毕竟国家不大嘛，是不是？ 嗯、 但是呢，它在各个方面的话，就是在任何一个地点，你想的话到国家的另外一个地方去的话是非常方便的。 嗯， 您可以选择的话就是公交或者是出租车， 嗯， 或者是说最多的话就是坐地铁。 嗯， 但是当地的人的话一般的都是选择的话出行的话就是自己开车。 嗯， 开车的话就是到华人的那边开车的话还是比较方便的，因为的话你在国内的话只要有自己的驾驶执照的话，等到当地去办一个小小的文件的话就可以换当地的驾照。 嗯 啊，而且的话不用去重新去考。当地的车也是非常便宜的。像国内的话拿一款车来像做比较的话，打比方的话，国内的一辆宝马 X5 在国内的话最低的话也是80-90万或者是100万人民币。 你指的是进口车哈？ 对。 嗯， 但是在当地的话它也是在国外进口进来的。当地的话就是也折合人民币也就是70来万。也油，因为当地的话是中东国家嘛，你也知道油是非常便宜的。它的话油也是特别便宜，超过了1.5块的话就算贵了。对，特别的话要是按人民币算的话那就不止1.5块了，但是按当地的算的话就是1.5块的话就已经算非常贵了，一般的话就普遍在1块左右。 迪拉姆 啊，对， 那合人民币多少钱呢？ 一迪拉姆的话，就相当于1.7-1.8人民币。 哦，那真的是很便宜啊！ 对对对对， 是我们1/3、1/4的价格。 对对对对，所以当地的油价也便宜，车也便宜，而且的话，如果是华人的话，你在国内只要有驾照的话，在那边去换驾照也是特别方便。所以呢，很多华人的话，当地的话就是会去买车。买的最多的话就是那种什么宝马呀，或者说奔驰啊，和奥迪呀这些车，但是当地的日系车也是特别多的。还有我在当地还看到有中国国内的帝豪。但是当地的别克车是很少很少。 美国车很少。 对，美国车是很少。日系车是最多的，普遍的话日系车是很多。豪车的话就是那种悍马也是特别多。悍马你也知道，悍马的话耗油量特别巨大。 对对 对, 对。也是因为资源便宜哈，所以可以开这种油耗巨大的车辆。 对, 对, 对, 对。 那么据我们了解呢，像迪拜的教育和医疗啊也是这个城市的亮点。您谈谈您的印象呢？ 医疗的话我亲身经历的哈，亲身经历的话就是医疗的话，您去不像国内的话去看病还要钱。看病是不需要钱的， 免费，全民免费。 对，免费。而且的话它药的话也是，医药的话方面特别特别便宜。我有一个朋友在那边的话，因为的话就是我记得特别清楚，是当天的话就是因为切菜。 切菜的话，他比较可能比较把那个手啊，这里的话就是给直接给切了很深很深的口子。当时的话就是去缝了很多针，把缝了很多针的话，在国内的话肯定是缝针啊，各方面的话都是 要交费的， 对，要交费的。但是的话，他们是不收费的。 对外国人也是这样吗？ 对外国人是都是这样的，只要你有当地的那个 合法的 签证，对，居留权啊什么的，居留证之类的，他都是不用收费的，只不过是你需要付的是医药费。 海外有个家，感受别样都市繁华。海外有个家，聆听资深置业专家，及时的海外置业信息，真实的海外置业故事，全面的海外置业指南。海外有个家，每天晚上6点8点与您准时相约。 好，听众朋友，这里是北京外语广播的海外有个家。今天的做客我们节目的是我爱我家海外资深置业顾问连达夫先生啊。我们谈到的是迪拜这个中东明珠城市啊。那其实说起来有很有意思，因为在中东国家和地区呢，城市很多，大城市很多，富有的国家也很多哈。但是迪拜呢，好像是这一串明珠里的最大的一颗哈，是它的国际知名度是最高的。 对， 那您分析为什么会这样呢？ 首先吧，我觉得跟他们政府的一个政策是密不可分，密不可分的。因为的话，迪拜政府在整个中东阿拉伯世界是比较一个非常开放的一个政府。我刚刚说我到那个沙特，特别是沙特这边的话去的时候，沙特是在阿拉伯世界是应该算是老大了， 对， 是最头号的国家， 对， 最有实力的国家了。但是呢，到沙特去的时候的话，就明显感觉到很多东西的话就在各方面的话都会受到制约。但是迪拜的话就不会。出行的话，就是在出行方面，就是简单的话，你到外面去走一走。您也知道，我刚刚说了，当地的规定的话是，不管你是外来人口，还是当地的妇女，还是当地的一些其他的一些人口啊，到外面去出行的话，都会要有很多很多的规定，不禁止要这样，禁止要那样，穿衣服也要非常的保守，非要规遵守当地的一些规定。你也知道的话，就是我不是穆斯林，我到当地去，虽然说要遵守当地的规定，但是您也知道的话，有些人的话，习惯已经生成了。我到当地去的话，我也去裹一个头巾，或者蒙个面什么之类的话，就是非常的难受。但是在迪拜的话不会这样。迪拜是非常开放的一个政府，而且的话就是说在金融方面的话也是非常非常的活跃，金融政策也是非常非常的宽松，各方面嘛，在一个容纳外来文化的方面的话是非常非常的宽松的。对，有包容的心。对对。 那您分析还有什么别的原因吗？ 再就是当地的一个经济活跃度吧。经济活跃度，因为它是贸易城市。也是一个贸易的话，在当地的一个是占比是比较巨大的。 就是说它反而并不是那么的依赖能源，不是那么的依赖石油是吗？ 对，刚开始发展的时候它是比较依赖能源，它是发展比较快的。我看了一下当地的话，因为我去的时间不是很早，也是2012年之后才去的。当时的话我看到当地的一个发展的一个趋势的话，一个截图的当地的一个博物馆里面去看的时候，当地的话1997年的时候也是非常的话，甚至2000年的时候是已经很多很多地方的话都是非常非常落后的。它发展的话就是近20年之内的事，非常非常快速。我记得的话就是在那个哈利法塔，也就是2007年才开始嘛，对不对？那时候的话就是很多地方的话都没有说像现在那样很多高楼大厦呀，很多的话就是比较现代高档的一些写字楼啊什么的还没有。当地的话就是很破旧那种，也很荒凉。路也不是说像现在那样四通八达呀什么的，路的话就是在一个沙漠里面的话就是很直的一条路。当周围的话都没几栋房子。甚至的话就是高楼的话都很少，像这样的一个情况。因为后面的话经过他当地的一些政府的话就是那个在基础 建设方面，基础的建设方面的话投入特别巨大，再就是再个依托自己的能源资源啊，石油，就是把钱投入到这方面，资金的话在方面的话就是在引进一些那个金融方面的一些活跃度啊各方面，才有今天的一个局面。我觉得话这是非常非常难能可贵的。 对，除了政府的开放之外哈，还有一种建设策略哈，有一种高瞻远瞩。比如说在这个能源积累了基本财富之后，就开始走一个多元化的发展。 对， 比如说要建基础设施建设 啊，对， 然后要发展 旅游 业，发展金融行业等等哈。 对对对， 哎，所以说看来这个迪拜政府是很有这个战略部署，很有远见的啊。 对对对对， 那么也是这些长处呢，使他们能够在中东的这么多城市里面脱颖而出哈，成为明珠里的那颗最大的明珠哈。 对，我觉得哈，还是跟政府的一个开放程度是密切相关的。因为你政府要是虽然说有能源占据能源优势，但是你如果没有一个开放的一个胸怀去包容所有的这些异族文化，但是肯定是不会有今天的这个结果。因为当地的外来人口是占很大一部分，您也知道，我刚刚说了，那个菲律宾人都占90万，当地人口才是200多万、300万都不到。您想想，一个菲律宾人再加上了印度人，就占了200万差不多了，是不是？小200万了，再加上中国人了，再加上非洲人，还有那个巴基斯坦人、阿富汗人啊什么的，这些人口的话是在当地的起了一个非常非常巨大的作用。在当地的话，基础建设方面还是引进人才啊，像伊朗啊，像印度啊这些的话，印度的话有些高精人才，还有当地的一些有一些的话就是欧美人士的话，也会在那边去工作。也是的话很普遍的，所以呢，引进人才的话，也是对他们当地的一个发展的话是很大的一个促进作用。对， 那这么多不同的民族、不同的种族、多元的文化哈，在迪拜交汇，您觉得整个这个城市把这么多的这些文化，这么多材料哈，是混合的非常融洽吗？ 还是比较融洽的，各个人种之间吧，就是相处的还是比较融洽的。中国人还是比较团结的，在当地，巴基斯坦人、还有阿富汗人、还有伊朗人的话，对中国人还是比较很友好的。这是我深切的体会到。特别是巴基斯坦人。因为的话，你要是见到巴基斯坦人的话，他要是知道你是中国人的话，就非常热情。他就会说 brother。 那么这么多不同的民族、不同的文化在迪拜交汇啊，那么您觉得迪拜政府对于外来人口不断的涌入，或者说可能未来还会有继续扩大的规模，态度是怎么样的呢？ 他态度，我觉得按照近期的一些政策来看的话，他的态度还是在一个接纳的状态。因为的话，他你也知道的话，他对中国也现在实现免签了。除了之前的话不是免签的，之前的话是先要办签证的话，它的时间限制也是非常有限的，最长也就是3个月。而且你当时要是飞到当地的话，在离开了之后，后面的话如果说你再要想回去的话，中间的话是需要半年时间，6个月你才能回去。但是现在的话这些政策都没有了，现在取消了，现在的话就实现到一个中间有一个过渡之阶段的话是一个落地签，现在的话也实现免签了。你也知道的话，就是说这里的话就是政策的话越来越开放，所以呢对外来人口的话就是这个一个关注的话是非常的话重的，非常非常焦点会汇聚到这一点。所以呢我觉得当地的一个对外来人口的话还是会持续的包容下去。是这么一个情况。还有的话就是说在建设方面，他迪拜政府他也知道的话，就是说在外来人口的话对他本国的一个经济和一个发展的话起了一个至关重要的作用。因为不管是中国人还是说其他的一些各民族的人的话，在当地的起了一个比重的话是非常大的。而且基础建设方面你也知道，现在的话到很多很多的话 新的地方的话，再开了个新的一个经济中心啊、经济城啊、金融中心啊什么的之类的，都在开始建设。 嗯， 所以呢，我觉得它还是会起到 接纳， 对， 然后也意识到这些外来人口对于提振本国经济或者保持自己经济繁荣， 对对对对， 还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生力军哈。 对，而且的话，当地的话，政府在沙加那边的话，他也会在那个开一些当地的一些实业，有一些组装的厂，虽然是组装的吧，把一些把一些机器啊、设备啊什么之类的，在当地的话去组装，组装了之后的话，再出口到其他的国家去，像这样的话，也有很多这方面的项目， 所以制造业也是需要外来人口来支撑的， 对对对，也会要需要当地的一些外来的人口去支撑嘛，因为制造业的话你必须要有人，没有人的话你根本都是行不通，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好的，非常感谢今天的来自我爱我家海外资深置业顾问连达夫先生做客我们节目，一连三期呢给我们介绍了中东的明珠城市迪拜哈，非常感谢您的介绍，让我们全面的了解了迪拜从生活到生产一直到未来城市的发展的种种的状况啊，感谢您的介绍。好，各位朋友，我们下次节目见。 海外有个家，感受别样都市繁华。海外有个家，聆听资深置业专家，及时的海外置业信息，真实的海外置业故事，全面的海外置业指南。海外有个家，每天晚上6点、8点与您准时相约。